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好，翻嚟啦，读个数据俾你听啦。 好啊，好啊，好啊。 呢、這个啱睇份嘢佢话，即系到2020年啦，中国咧20岁到45岁适婚嘅男性咧，将会比女性多出3000万人口。 哦， 3000万，哇，即系差唔多一个国家嘅，即系揦埋，哇，多过好多国家嘅总人口添。 即系而家，譬如即系我都咁讲啦，如果我哋要识老婆、沟女、结婚咧，就喺呢个时候啦。咁将迟啲咧就。啊，以呢个数据嚟讲咧，就将来我哋想沟女好难噶啦吧？ 喂，沟大陆妹都越嚟越难啦、 啊。咁啊， 即系你随住呢个即系中国嘅经济越嚟越好嘅时候咧，即系萧生咪讲过呢个道理嘅、嗯。即系因为譬如话，如果按发展落去，即系譬如话、啊，即系中国嘅男人越嚟越多嘅时候咧，佢咪向外发展咯？ 系咯， 即系譬如话佢喺内地揾唔到老婆啦，咁近近地就会嚟香港，或者甚至就喺东南亚揾老婆咯。 系啊，即系嘛，娶埋啲槟妹啊、 越南 泰妹啊、越南 柬埔寨啊咁嗰啲啦， 即系 系啊， 种族通婚呢啲。 唔系因为你 族通婚 吓，即系而家嗰个即系，毕竟就系话个经济越嚟好啊嘛，即系譬如话佢，即系譬如啲人越嚟越有钱嘅时候，佢个选择就会多咗咯。系啊，即系而家已经不乏就系话好多真系我见到嘅就话好多大陆嘅男性。是走嚟香港是揾 女人 即是揾喺香港識女朋友跟住之后结婚嘅。 嗱我哋讲咁多啦其实呢、啊、我想讲一讲一个村一个湖南啊。 是 即是湖南嘅男女。 湖南唔系村嚟 嘅。我四川即系呢个蜀啊唔系呢个巴。 湖南系。 湘女多情。 是湘女啦。 即系女仔呢已经有个躲嗌嘅湘女多情。咁湘嘅女仔呢即系湖南妹咧，就比较呢、這个重感情啊，咁样出嚟关。但湖南嘅男人就唔系喎， 湖南嘅男人就好凶猛 嘅， 系凶猛，系因为唔知系咪食得辣嘢多啦。 唔系啊，即系可能嗰头咩解放军嗰头咧，好多湖南人，因为好中意拣湖南嘅人做当兵嘅，因为佢凶悍啊嘛。 系啊， 即系呢一个地区 呢、這个配对几得意， 呢、這个配对。即个女仔就屋企乖乖地爱等住个老公㗎喇。 男妹就通常就 嬌小玲珑。 吓啦。 吓啦。咁都温柔嘅。 温柔㗎。 温柔㗎。 男妹。 湖南人又凶 悍。靓女又多。 靓女多。 係 呀。湖南男人就唔同㗎喎。即係你每次打劫呢香港啲打劫呢全部啲散工系咁九成都係湖南㗎。 湖南帮啊。 即係湖南个男同个男人同埋湖南个女人呢啊、即係 mix 得到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喎、啊、即係喺本即係佢你係一個村裏面啊結婚個女仔就乖乖順順個男人打老婆打老婆。 咁但係你又睇到湖南其實湖南女仔而家其實都好多走出去㗎即係唔係 頂唔順 好多啊真係湖南女仔係一個主要即係輸出女仔去其啲城市。 啊、深圳 係呀好犀利啦。係呀、啊。即係有幾大地方啦譬如我諗如果我覺得多嘅就係譬如湖南係多啦。 係啦湖北啦。 跟住就。 四川湖北。河南。 四川係多嘅。湖北我唔敢講係咪。 河北 係咪多。 河北河南。 係啦係啦。係啦、啊。即係總之湖南係一個幾犀利嘅。 湖南同四川啦。但係一係咪因為湖南嘅男人真係兇悍打老婆啦咁樣湖南嘅女仔一定唔信。 唔係我諗未必淨係呢個原因嘅。因為湖南就好多窮嘅村多。即係你唔好一講湖南就淨係諗起長沙、即係淨係得我覺得淨係得長沙係一個城市嚟嘅啫。即係然之後跟住就周邊就好多即係比嗰啲窮嘅村。咁變咗就好多女仔就會走出嚟囉。 但又唔係㗎喎因為呢邱小姐呢講返啦即係我喺湖南嗰個以前嗰個 女朋友啦。咁、樣呢佢嗰個地區呢已經開發咗城市嚟㗎啦。咁、其實呢都生活指數都幾好㗎喇都如果比深圳嗰種玩呀咁梗唔得啦但佢哋已經好開發㗎喇、但係佢都話點解唔返湖南呢咁樣佢話唔好啦都係深圳好玩啲 咁我都 唔係做乜嘢又冇人知㗎嘛，即係可能有呢個心態。 咁咁係咁 係。係啊，即係係咩就行遠啲啦。 係啦，搵食行遠啲啦。 搵食搵食就行遠啲囉。係啊。 好啦。 咁你喺你眼中，即係又想問下第二問下呢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覺得香港女仔同大陸女仔有咩分別？即係首先俾你揀，你如果你想揾老婆，你會揾個？ 我都首選香港先嘅，講真。但係頂唔順佢好多嘢㗎嘛，大佬。 例如咧， 即係嗱我學識就唔好高啊，講真啊。咁但係香港個女仔學識即係大家同一個學識咧，佢真係串過你㗎，大佬。而且佢真係即係嬌生慣養，有一輪咧，香港嘅女性係少過香港男性嗰時候咧，就已經養成咗呢一個習慣啦。香港女仔係要照顧。啊，男仔就系要俾钱，基本上系咁啊，系社运班女唔系咁嘅，即系出边啲女仔处，而家到而家今时今日，香港男仔少过香港女仔，都唔肯转性啊，或者好大镬啊，但系大去咗大陆，即系其实你听呢个节目嘅，或者唔听呢个节目，听我哋讲过啦，我尤杰斯都知啦， 唔系有个你吓，你讲先，你 真系比较温柔啲噶，即系嗱，阿而家一个萧山啦，阿老萧话，喂，佢你娶咗个大陆妹做老婆。佢真係當你係老細呀，唔係當你老公呀。 係呀。 佢係俾你佢係照顧你呀，佢俾即係你要性佢俾你嘅買賣嚟㗎。佢即係你有錢，你係老細，咁你老細話事㗎啦。 咪有啲滿足感呀、 啊。有滿足感喎、 啊。即係起碼滿足咩呢，滿足你係一個即係滿足返你一個大男人方面嘅即係嗰個層次咯， 嗱好簡單啦， 係啊， 我都唔係一個大男人啦，我乜你覺得我係啦，你覺得我都唔係一個 大男人，我都唔覺得你係個 大男人啦、啊，但係喺即係我唔係一個大男人，我都頂一啲香港嘅女仔唔順呀， 例如咧， 例如啊，即係嗱好簡單，就係講要買嘢啫，即係口口聲聲就男女平等，但係到轉頭買單嘅一定係你嘅喎， 係 啊，真係喂大佬何來男女平等咧？即係成日話男仔冇風度啊，冇性。喂，啲風度 唔係夠用㗎嘛， 唔係咁用㗎嘛，大佬係咪先？但係喺大陸， 有時你又未必係真係溝佢。 係咯，喺大陸，或者我追你又好，我唔追你好，我俾少少風度，哇！佢覺得叮，哇，好正喎！即係平時因為識埋曬啲真係湖南幫嚟嗰男人嗰啲，真係冇咁樣㗎喎。 同埋譬如你話譬如買禮物啊嗰啲咧，就已經係啊。 係咯， 即係譬如即係。始終只係大陸妹就係大陸妹㗎嘛，即係你有陣時譬如話 ,even 就算係講到最 top 嗰啲喺上海嗰啲㗎，譬如話你有陣時你送禮物嘅，你只要買俾佢，即係唔需要好多錢㗎，即係佢未必係真係淨係去用錢去睇你嗰份禮物㗎，即係佢哋係會有時係會感覺你嗰個心意，但係即係有時香港嘅女仔就未必會係囉，即係佢收到份禮物就睇咦咩牌子嚟㗎， 有幾錢嘅呢 份嘢，即係佢就會睇呢啲嘢囉，即係香港女仔就 大陸女仔 就唔會囉， 所以真 係同埋我最頂唔順呢，其實我最頂唔順香港女仔就係呢，我唔知你有冇感覺就係成日覺得自己好靚。 系噶，唔知点解咧，真系， 即系好难顶噶，成日觉得，成日觉得人哋沟佢， 系大陆都大陆都系嘅，好多女仔咧，而家喺深圳啦，我比较深圳比较熟啊，都系觉得即系话好多男仔埋去咧，都谂住沟佢啊， 唔系，但系喺我男仔个眼中就系话，喂，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咧，有阵时我有时候有啲身边有啲。香港嘅女仔朋友啫，我哋覺得自己好靚嘅時候咧，即係我第一個感覺就係覺得頂你翻大陸睇下先啦。咁但係你喂大佬，如果你話大陸都有呢啲人嘅，但係大陸即係可能嗰個真係靚女嚟嘅，但係即係香港嗰啲咧，喂佢唔係靚女，佢又覺得自己好鬼靚女。 即係點講咧？即係因為嗰陣時候嬌生慣養咗啊嘛。 係咯。 啊，即係以前 即係好自我中心， 好自我中心咯。即係大陸嗰啲咧，真係捱過㗎。即係譬如你就算你喺深圳本地人呢都係捱過㗎，但是佢唔捱過佢都知道幾辛苦㗎搵錢係咪先。即係喺香港嘅女仔唔會點覺，因為佢就算如果佢哋係香港出世嘅女仔呢，起碼都有一份唔錯嘅人工啦，起碼8000蚊以上啦，或者可能過餅啦。佢會即係佢會睇唔起 。 唔只係睇唔起香港男仔，亦都睇唔起大陸嘅女仔，黐線嘅，你真係搵個千零二千蚊都唔夠我買個 Prada 啦。 唔係，但係呢樣嘢即係香港女仔其實要慢慢要改變㗎啦，因為即係 即係再過多幾年可能即係其實大家係有競爭嘅。 唔改㗎。 即係覺得。 啊、我個而家我都覺得唔改㗎。即係逢係攞住 local 兩個字呢佢就自然嘅眼呢就向天。 陀地。 個鼻就向天㗎啦話真係聽。你諗住大陸妹㗎喎嗰個心態逢係即係佢哋會反而會大陸嗰啲女仔會自己會有少少睇唔起自己㗎。即 係。有、 啊。你睇唔起自己你自然就要啊。 因為你喺佢旁邊㗎嘛。即係佢覺得呢有個香港男朋友呢佢覺得個香港男朋友應該正常嚟講咩都叻過我㗎。咁佢變咗即係嗰個就譬如下下唔會亂咁駁嘴啦。下下就即係。 香港女仔駁嘴唔知呀。 係 啦。你係同我講阿迪你識咩呀、啊。 係最衰呢樣嘢。即係香港女仔就佢唔知道譬如話有時喺啲公眾場合呢譬如嗰條友真係佢條仔呀。即係佢唔識去俾返啲 尊 嚴俾佢男朋友。即係呢下先攞命但係即係當所以話點解就有時好多香港男仔一試過大陸女仔呢 返唔到轉頭。 返唔到轉頭。喂因為好多嘢喂原來發覺香港條女係俾唔到我。 俾唔到 香港個老婆俾唔到我。 即係香港。 咁就開始沉啦。 係啦開始沉啦。 開始沉啦。 即係有兩種睇法咁靚。你又你講真啦即係香港女仔真係你唔執下呢 係啊 出唔到街㗎。 身材 唔緊 身材 更加好講啦。 就可以唔使講添啦。即係大佬女仔嘅身材係通常都好過 好 係囉 係大部分都好過㗎啦 係 啦你話平嗰啲真係 即係點解成日喺條街度行呢你都會見到波濤洶湧㗎喎人家夏天嘅時候但係香港 呢我就會覺得呢如果你係想同佢溝通想同佢傾偈呢係好啲 嘅 係嗱呢個就真係講女優點 係 即係我想同佢假設我譬如我唔好講政治啦講到戲睇點樣睇譬如鐵三角咁啱出嗰套話俾人評擊到好悶㗎啦嘛係咪先。咁我同一個港女傾偈呢佢都睇到一啲嗰套戲嘅特點出嚟。 嘩停停一停先呢樣我就唔係好同意你。 有啲嘅。 吓咪即係我如果你講話題呢因為我就脫咗節㗎啦即係坦白講我第一我即係好耐都冇溝過香港妹先啦。 我都唔溝 同埋我咁嘅年紀我仲大你少少啦咁所以即係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即係香港嘅女仔最大鑊呢就係嗰個傾偈個話題。即係尤其是而家呢一脫嗰啲啦譬如話你一定要同佢成日就會係講來來去去就係講 娛樂 化妝啦瘦身啦化妝啦遊戲機啦 股票啊 即係好似細路咁樣啊股票就算係講即係唔係即係你都唔可以好深層次去講啦係囉即係譬如話你最要溝香港妹首先就係喂一定要刨熟啲一周係啦嗰啲乜州乜州嗰啲啦喂咁呢樣我輸緊啦即係我可以棄權㗎啦。咁就我覺得就但係反而如果你喺大陸呢如果喺某幾個城市呢即係大城市嘅女仔呢佢哋即係有時你有時有啲嘢係學術性嘅嘢你可以即係有一討論下㗎。 係一啲啲啦 即係可能佢未必見到嘅多過你但係起碼佢係佢嗰個求知嘅慾係強好多 㗎。呢樣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因為呢國內嘅女仔呢就真係冇讀書唔多㗎。到而家都係㗎我都覺得係㗎因為我識幾個女仔呢都係嘩真係好唔掂㗎好唔掂。 係。 咁啲男仔呢我有時嗰啲我識深圳大學啲大學生呢咁就同你傾偈呢都 ok 㗎。女仔真係基本上到到中專呢就已經好叻㗎啦。咁佢哋呢就始終都係但佢肯同你傾嘅。 係啊。 但佢又唔會點博㗎。最好一樣嘢呢講完之後呢啊你真係好叻喎。 咁你又開始又沉多啲啊。 香港嗰啲講完之後佢覺得佢自己叻㗎 其實你香港你即係你同佢講色戒喂大佬你淨係可以同佢講梁朝偉突咗個樽袋出嚟嗰下㗎咋真係唔可以再講其他嘢 㗎啲啦 講其他就差唔多收工 了。我識嗰班可能唔同啲嘅 你比較有文化嘛。 唔係咁講過我識嗰班都話我識嗰班比較有文化啦。但係我都會覺得有啲女仔呢香港女仔呢你同佢傾一啲係咩話題好呢 係 娛樂。 係囉。 係啦娛樂。但如果你喺國內呢你同佢傾乜嘢都 ok 嘅。 係呀。 佢唔係博嘴佢唔識呢佢都好肯去聆聽你嘅。係呀 係呀。因為佢個有嗰個即係有個嗰好奇心係比較 係啦係啦。 因為見嘅比較少。 係啦。 係呀。咁即係如果俾你揀你就通常都係即係如果有機會你都係會揀返。 我會揀返香港嘅嗰陣。即係我即係我成日覺得有樣嘢呢我就好驚嘅。我返大陸。我一個星期可能是返一晚至兩晚。咁如果一個星期返一晚至兩晚呢咁樣我成日經大陸佬㗎。 啊呢、這個綠寶問題令我好驚㗎。係。但如果你在香港呢，咁你起碼一個星期你都建築四五晚啦，起碼都可以啊，你起碼冇電話啦，爹耐啲啊，香港打電話就平到 PK 啦，係咪先。啊但喺大陸呢，我就成諗住唉死啦，我唔喺度。即係我以我結婚嘅經驗啦。 係。 喂，我喺香港，佢喺韶關，我一個月去一次。嘩，咁嗰29日，佢真係驚足29日㗎喎，理論上。佢話我一個禮拜去兩次，咁我都驚足25日。喂，你簡直，喂你真係，可能我點解甩頭髮，就可能因為嗰時候結婚，嘩黐線，成日認住。喂，你係咪出去溝女呢，搞嘢呢，咁樣㗎嘛。咁即刻出溝仔呀、啊、大陸佬呀、啊、咁我都好多男人都罩忌囉。所以自從嗰次嘅經驗呢，我離婚之後嘅經驗呢、 嗯、 我就會喺香港認識女仔啦。如果真係要拍拖嘅話，除非嗰個大陸妹係好吸引，即係令我沉囉、啊、令我沉咗兩件事㗎啦。 係 咁、啊、樣我會覺得係咁樣囉。 咁係咁係都有道理嘅、 啊。 即係譬如可能搵阿姨嘅時候先 會。係囉搵阿姨，所以即係我諗好多香港人呢都會有一種我嗰種睇法㗎。即係話咦喂搵阿姨就唔同啦，你始終俾唔好名分佢自己出去乜嘢我當唔知咪得囉。或者話只要我返嚟我有陣湯飲、 嗯、 啊有張床上咁樣啊咁就 ok 啦。但如果你係諗住即係諗住結婚生仔，你真係會驚喎，除非你 係呀。同埋就係話一樣嘢，就係呢你如果係即係你諗住娶一個大陸人做老婆呢，屋企就算你唔係擺佢大陸、 啊、 你帶佢嚟香港。 嗯 咁但係呢都未必有好結果。 係呀，你見到天水圍 嗰個未必淨係我唔天水圍嗰啲就可以唔使講，大家都明啦嗰樣嘢。即係但係譬如話我都見過有啲個案，就係呢你就譬如話 ,ok, 你唔係天水圍嗰隻呀、嗯、即係你佢嚟到香港，但係呢佢因為佢之前冇嚟過香港呢，佢或者就算嚟玩同佢嚟呢度生活呢 係 兩回事嚟㗎。即係譬如話好簡單好直接，譬如話啲居住嘅環境，即係譬如話啊啲地方突然間細咗好多啊、 嗯、 跟住然之後人口密集都好緊要啊，佢成個人好 tense 呢，佢係好多好多女仔都適應唔到啊，到最後呢又係要焗住呢就要返去。我有個朋友都係咁嘅，即係佢就喺佢係做廠嘅，同我差唔多年紀，咁佢就娶咗個女仔呢，就喺佢就嘩佢個老婆就喺呢個烏魯木齊搵嘅。 嘩好 佢就去過新疆嗰邊，以前去新疆做嘢，跟住佢就搵咗即係就同佢結咗婚。跟住佢試過喺香港住，後尾到而家呢佢都係搬返去深圳。 頂唔順。 咁然之後呢就兩公婆就喺福田，咁就都好開心㗎，住得即係都生活得好開心。 咁、哦、嗰、那個男仔喺大陸做嘢啫係咪， 佢喺大陸做嘢，你就即係即係話唔係個個 case 都好似我個朋友咁樣。 即係如果我喺大陸做嘢，我真係好輸話，我一定會喺大陸結婚㗎。 係啊， 我都輸話，但我唔喺大陸做嘢㗎嘛。 係 啊， 我會驚大陸冇。 喂，但係佢都我個朋友都有個問題㗎，即係好似你驚嗰樣嘢，就係話即係譬如因為佢又係要成日喺大陸周圍走啊，咁有時係一個禮拜都翻唔到去屋企一次。咁、 哦、 變咗就佢都會有呢啲問題 囉。囉。即係仲有一樣嘢喎，即係我可以話呢，我以前呢即係唔係我以前我深圳嘅 friend 呢都係結咗婚啦，咁佢老公香港人啦。咁佢同我講話想嚟香港做嘢，即係佢仲有兩年到呢就可以攞咗身份證啦。咁就想香港做嘢。佢就話我做打份茶餐廳，我攞6000蚊到。咁我就夠生活㗎啦，咁成日喺度咁諗。我同你講話，喺香港首先你未必搵得到茶餐廳，即係因為佢學識唔高啦。二來你喺深圳，你唔好玩慣食慣啦，你都唔使做啦，你老公都肯俾家用啦，咁樣你只係玩少啲洗少啲啫，你都要三餐唔休啊，唔使騰嚟騰去啦。你又冇咁大壓力， 但係嚟到香港就唔同啦。 你嚟到香港， 勒住啊！嗰下感覺咧就佢哋冇噶， 係啦， 即係佢哋體驗唔到啊！要嚟到佢就知道啦。 因為大陸咧冇一個煲水嘅習慣嘅，通常咧大陸咧都係用呢個蒸餾水噶嘛， 係 係咯，就係因為我有一 case 真係嚟新結咗婚嚟咗香港噶啦，佢仲係諗住買緊蒸餾水， 係 嗱咁香港蒸餾水唔平啊，40几蚊桶噶嘛，大佬啊咁樣。 唔係淨係呢啲啊，即係譬如話你嚟到香港個生活就係、是、喂。話個月又要屋又要交租，跟住又乜費。 你譬如话啊，你想玩下嘅，放假想玩下嘅，你就会啊睇住个荷包啦嘛，因为呢啲人通常佢搵钱唔系多嘛，咁变咗佢就要勒住勒住，但系佢喺大陆生活咧就调翻转就系、是，佢虽然搵嘅收入两公婆加埋可能唔系好多， 唔系好多， 但系因为个生活指数低咧，佢哋嗰个生活嘅压力就冇咁大，佢哋每个月仲有啲钱啊，剩翻出嚟可以 wet 下玩下，系啦，即系嗰个。令到個人冇喺香港生活咁聽。 即係我都係咁㗎，我咪覺得如果真係申請嚟香港嘅話，買股炒股票啦，你都唔應該，你都唔使做啦，即係、啊、你唔應該喺香港諗住搵嘢做，你只會令到佢哋成即係成個屋企人更加崩緊㗎啫。 係 呀、啊。我話聽我哋講我預見你就離婚收場㗎啦，如果你哋一申請到嚟香港，而且你喺香港做嘢嘅話。 係呀、啊。 因為佢、啊、老公好多中港司機㗎嘛。咁佢、啊、老公咪成日都要喺中國喺大陸。咁、啊、你變咗喺香港，你夫妻見面仲少啊！我同你 講，我嗰、那個頭先講個朋友咪就係咁樣咯。到最後佢決定就係要搬翻去大陸住咯、 啊， 即係一係就離婚收場。係 咯， 因為佢發覺嚟到住咗喺佢住喺新界，咁但係然之後就因為佢份工作，佢又要成日翻翻大陸，佢留低咗個老婆喺度，跟、住然之後咧就住幾百尺樓，而家喺福田住緊千二尺，無敵海景。咁你又然之後有個社區。即係你香港嗰啲就唔係啦，嘩 三埋滿咗。 佢老婆仲要講國語，咁你出到嚟冇人同佢講嘢，咁佢變咗即係開始 孤獨 再住落去呢，一係就佢老婆發神經，一係就大家就離婚，一係就會有好多問題會出現囉。 所以呢 係呀、 啊、我都會覺得呢，因為我奉劝啲香港人呢，如果你真係成日可以有時間上到深圳呢，咁你先至好諗住結婚囉。咁、我覺得怕散拖永遠都唔緊要嘅、但如果你諗住喺香港打份工喺深圳結婚，其實幾好嘅，嗰個生活啊，嗰個配套都幾好嘅。但係呢，你要驚幾樣嘢啦，一就六母啦，二就係有啲人身安全啦。你成日上去嘅話就真係兩件事嚟，同香港都比好似我哋咩散餐啊，一 唔係你要自己先做個準備啦，即係你要先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要行呢一步呢，要自己有準備，就我都要準備要做一個大陸人。 啊、好似你咁啊， 即係要融入落，我唔係喎。 你已經好大陸人㗎喇喎。 我都唔，但係我知自己做咗咩囉。 我冇好啦啲呀。 我係香港人，唔好話我係大陸人。 啊、 即係我認識佢嗰圖，但係我未至於要做。 唔係你去到嗰度，你熟習嗰套先， 係熟習嗰套啦， 打尖先。 係啊係啊係 啊， 熟習唔好排隊先。首先熟習呢啲咁啊，你一世你都喺銀行呢度攞。 不過其實而家嘅即係呢一代嘅香港人咧，其實無論你係男又好，女又好啦、即係其實真係有需要要對即係大陸我哋隔離地方嘅人咧，即係開始要慢慢要認識多啲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正如我哋講就係、是。我哋覺得即係未來嗰、那個即係個通婚，大家溝埋一齊嗰個機會係大咗好多，即係慢慢香港人即係係咪真係純正嘅香港人呢，即係你大陸人 越 溝越混亂嘅、 啊、中港融合啊嘛， 中港融合囉呢啲，即係呢個係避免唔到嘅，咁所以其實你一定要對成個即係對嗰邊嘅人呢，其實都要有啲認識囉，即係譬如話即係中國唔同香港咁簡單，即係譬如每一個地方嘅人都唔同啊。 喺大陸就識得點樣洗下黑錢啦、啊，即係走下澳門啦、啊。香港就唔使諗噶嘛，即係你淨係用呢套落嚟，個大陸個大陸老婆嚟咗香港，成日諗住可以走到澳門嘅，俾啲錢就得嘅喎。喂，我到而家都有啲朋友係咁諗嘅，切使乜驚啫？ 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大陸人 思維啊嘛。我省少少咪得咯，省啲人咪得咯，我心諗。你醒唔係你一定得㗎，當然我唔排除得 啊但係好困難㗎，喺香港你話諗住走下後門，真係困難過你喺困難過你排隊， 可能過多二三十年啦。 咁我都對香港有啲信心嘅，講真大佬，如果咁樣即係我都以香港人自居㗎嘛 ,ok, 係咪先。OK, 好啊，咁就今日就傾咗咁多先啦，時間差唔多啦。 係啊， 咁啊下禮拜我哋再傾過第二啲嘢啦。 OK, 拜拜。 OK, 拜拜。